程封面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打的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天天吃饭吃，天天见面 饭吃， 天天的奔波，懒得抱怨，大事儿不多，小事儿不少， 可不吗？ 事儿事儿的生活，我不跟你吵 啊！ 人来人往，人比花娇，江湖的相望有点小烦恼。小月依旧年纪正好，72变的日子就要好好的好。 娱乐72变，小弟英宁王大磊跟您聊聊这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 小弟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98里。小孩啊，净说大实话。 那当然，尤其是随着现在这个科技手段的先进， 孩子说 网络的开放， 这孩子这大人话说的更利索。 那当然了，他接触的这个环境是复杂的， 那叫童言无忌。 那天小猪发烧了，去医院，我陪他去的呀。 嗯， 正候诊呢，有一小孩走过来，看了看小猪，这咋？ 你病得不轻啊！ 你要 崴呀、啊，老北京的小孩 崴泥呀、啊。给小猪气的，本来小猪就脸红，这一气脸都红了。 好家伙，血贯瞳仁的， 你 是要脑淤血呀、啊？ 你好丑啊！哎呦，当时小猪就跟我说：“西湖的水，我的泪啊！”嗯、 小猪这会儿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呀、啊，还是不难受？ 我让你们俩说的难受。 小猪那次啊，是假装手捂着钱包啊，一手往外掏，一手使劲往里摁。 这手捂着钱包，那手招呼来别人、哎、服务员，来人，来人，来来来，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他那5岁侄女看不惯。 嗯，瞧你那劲废的，你还不如我掏钱利索呢！歘一下就把小猪的钱包给掏出来了，给。 聚会结束了，说谁把这老三送回去？大家不吭声的时候，他小侄女说了：“ 就他没喝酒，我看清清了。” 哎，那小丫头还特别喜欢小猪，走哪儿的跟着小猪。 而且那个小女孩呢，还纸糊驴大嗓门。 对，小罗好地地吹， 所有人都看， 都是你们俩教的。 就 说我、啊，你们俩就没问题了。那天小花对着梳妆台那化妆呢，她那小侄女过来了，小花就问她：“你说姑姑漂亮不漂亮啊？”您猜他那小侄女怎么样？ 太漂亮了。好，这个故事就到这儿结束了。 孩子什么都没说，牛眼都吐了。 那他早上吃那个凉的？ 那甭管什么，反正听完您这个问题，孩子吐了。 这么一看啊，还是我输了。 王大磊教那小侄子认字儿，认字也不认了，还跟小侄子说：“我呀，不是不认识，我呀，现在不能告诉你，我现在马上告诉你的话，你阴阳不深。”他小侄子说：“去你的吧，你就是不会。” 这个没有这么跟大人说话的， 那也是你 太不 好作用， 知道吗？ 嗯，我是知道，但是你们家人呀，我不好管。王大磊生病了，小侄子看他，你是不是快死了？ 别管王大磊，听我 这 话，这 是不是在医院跟小柱说话？这人， 这个王大磊跟杨洋见面，脸眼红，手也颤，但又怕让杨洋看出自己紧张，假装表现出镇定。这时候，这小侄子上前一步，他都流汗了，后背都湿了，外面嚷嚷：“他们两个交朋友，他们两个交朋友。” 小孩，你幼儿园的时候是不是经常这样玩啊？ 王大磊不吃早饭，睡懒觉。他小侄子过去了，你不能不吃早饭，你知道不吃早饭什么后果吗？ 什么后果？ 死了。 看来王大雷饿死了。 玩王大雷玩游戏不睡觉，他小时都过去了。你怎么不睡觉啊？不是说几点就必须上床睡觉吗？ 不能不睡觉。 你不能不睡觉啊？ 哎， 你知道什么后果吗？ 死了。我呀，下回叫他认活字，别光认识死。 那不是对你深切的关心吗？ 关心也不能这死字逮哪儿用哪儿啊。 不是， 这得关键时刻再用、啊、 你老跟人家小孩也这么说，你不听话不听话，你回头一声气死了。 我这是吓唬孩子。 吓唬孩子说他不听话完你死了，这是吓唬孩子，这是吓唬你自己的吧。 你给人讲故事也是，有个小朋友好像不吃蔬菜，然后后来怎么着死了。你竟敢这么讲，人家小朋友就、 哎、我这词汇太贫乏了。 那是你这教育就有不当。小时候咱们仨站一块儿，一小朋友过来说，小朋友你看这三个人哪个你觉得最好看，小孩一只，中间的我，他 真不怎么样。 嗨，以后我得时刻提醒自己说话一定得说整句的，要是就说半句后半句让别人抢走啊，不定得拐出什么弯来呢。 假小孩之口表达自己的心声，这句话叫借口说实话。36计里有这么一计，叫借他人的嘴达到自己想达到的目的。 还有就是比如小柱谈一女朋友碰上那些小侄女了，哇这个女的怎么这么黑呀、啊、小柱直解释，这是人晒人晒的，这这这这这这 这晚上看当然黑了，这天亮你再看。 小柱有人问，嘿刚才你叔的女朋友你觉得怎么样？不怎么样。怎么不怎么样？馋，把零食都给吃了。 这姑娘啊是有点没溜，吃孩子零食。 那些萌娃都是段子手，你这必须得承认。 不是有那个什么专门的这样节目播出这样小孩说的话？ 对，有。哎，你看那个了吧？ 哪个呀？ 有一个小孩说的话拆穿了他爸和他妈。 拆穿他爸他妈干嘛了？ 哎呦，你没看啊？就是那个酒驾男和妻子换座，执勤点前面就停驶了嘛，俩换嘛得。 嗯， 你这个个我这个个，这时候民警上前检查。哎，他老婆已经换到 C 位了。 C 位， 就驾驶位，驾驶位。 啊， 完了呢，这个民警就询问父母的，都没说实话。问孩子，孩子说实话呀，他们刚才换座，换他还踢了我一脚。 关键是踢他一脚，这孩子是存心报。 这叫什么？童言无忌。孩子呀，千万千万不能教他说瞎话。 嗯， 咱们有错误改错误，没错误的也要以身作则，让 制造错误改错误。 这是。还制造错？你还嫌您错误少啊？ 但是酒后驾驶千万，大雷，你得千万。 什么叫我得千万？ 注意， 都得注意。 我觉得你跟你侄子那个促膝谈心那次让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他已经是8岁了吧？ 对，关键是他们能一块促膝。 他跟小猪是这么说的，你已经是大人了，那么长大呢？虽然说不希望你大富大贵、成名立万吧，只盼你是开开心心、健健康康。长大这件事呢，但也不能说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也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什么呢？说错话就没人再帮你开脱，说你童言无忌了；做错事儿没有人再帮你整理修改，让你重新做了；走错路呢，没有人说回头是岸啊，重新开始了；遇错人，没有人能提前告诉你说他这个人不好了，好自为之。 对，说这话一揉下，好自为之吧。 小刘说：“是是是是，您说的对。 就别看他。 哎” 岁数不大，但辈儿比你大。 王大雷小侄子也说了，也是8、9岁那年，跟王大雷围炉夜话呀，跟王大雷说 晚上不睡。 长大了哪能你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呀？我想你，可能以后出口就变成你走吧；我爱你，可能会变成我觉得我们不合适。你可能身不由己，言不由衷，笑的时候并不真心，哭的时候并不彻底。所以呢，还是我这种童言无忌更难得可贵。 我觉得这孩子绝不童言。 您说的是，您说的是，这两位小老人家 好，都懂得爱情。 所以说，童言无忌又真实又好笑，有时又令人感到心酸。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我宁愿永远都被人傻。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我就会失去他。 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了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说这两天世界杯你们都看了吗？ 好呀，那能不看吗？四年才一回呀。 小柱，你说说，你的心中的冠军队是谁呀？ 他不懂，他不懂，你问他，我白问，瞎了，眼睛都闭上了。 你以为我真说不上来呢？ 那你说我听听。 哎，我还就是真说不上来，怎么着吧？这无法预测，只有到最后。 那、啊、咱们就说， 他也不看球，不 冠亚军角逐。 比如说，给你四个选项， 嗯， 意大利、俄罗斯、西班牙、巴西，你觉得谁想？ 我这不用想，脱口而出， 谁呀、啊？ 乌拉巴， 乌拉拉， 乌拉巴， 乌拉巴什么？乌拉巴，乌拉巴， 温了吧？这是温了吧？ 啊、哦，温了吧？ 国家。不是吹喇叭，吹喇叭你知道味儿了吧？我说的是乌拉巴， 那叫乌拉瓜。 你们俩呀，有钱买张地图好好看看。 那你说是什么呀？ 大乌拉瓜。 你就不像话，拿着国家开玩笑。 我是说错了，你们俩是胡说。 那个是青蛙的蛙，去掉那虫子边乌拉蛙。 这这这，不开玩笑，喂，咱们是强化这个名字正确发音啊，乌拉贵。 用你强化 呀，我是为了教育小柱， 我得用你强化吧。 我为了教育小柱，咱俩给你起外号的呀。 我头一回听说给国家起外号，给人起外号的， 真是好意思呢。乌拉圭还真有可能，人家起码是世界 前六十强， 第几名你不知道就别说了。 我是说，人家好歹是这个 强队， 世界足球世界杯第一届冠军。 你这个脑子是不是构思已经不够用了？ 要说我不爱足球，那真是 对的， 冤枉我这好人了。咱去过那个哪儿，皇马足球场，我在门口。哎，我 皇马在哪儿 啊？ 皇马在哪儿？ 使劲说，别犹豫。 西西比， 西班牙。 哦， 哎，我在他们那球场外边啊。 西班牙哪个地方？ 外围 哪个地方？ 我捏了好几张。 那边哪个地方？西班牙城市多了。 是哪个城市啊？ 就跟国安是北京， 没事了。 泰达天津，对吧？这都是有城市。这个西班牙哪个城市？这皇马， 皇家马德里吗？ 啊，在哪儿啊？ 我都告诉你了。 在哪儿啊？ 皇家马德里啊。 直说呀。 马德里啊。 还行，没晕没晕。他找一带地名的球队。 我就怕你把马德里当成一人名了呢。 人名那叫马德华，你当我真不知道呢。 这打球人有马布里啊。 那你说说皇马几个特别著名的球星吧。 那说得上来。 谁呀、啊、 马志明、黄宗民。 这俩人站那儿说。 有马有黄哈。 哎， 这么个皇马 啊。 现如今的呢？ 这二位过世了。 哎呦喂， 不是 什么叫现如今的， 我就说这届皇马的明星是谁啊？ 你说现在球队里的、 哦、对对对，说话怎么又没声了？ C 罗算吗？你觉得 啊？ 不是什么、 啊、哎，你听不说我不爱理你吗？ 那大雷给说啥 他是为了清醒嗓子呀，这样呢，这个 拖延时间， 声如洪钟。 哎呦，我腰不着，哎呦呦呦，哎呀， 怎么清嗓子闪腰了？ 哎，对，一打地板，哎呦哎呦，我这腰眼儿 得了， 你那心眼儿吧你。 来，小花， 怎么没查到？ 现查呀， 愣说自己是球迷呀。 C 罗是不是吧？ 是，就 好几位， 就一 C 罗， 德国的克罗斯，西班牙的拉莫斯。 嗯， 乔伊斯，哥斯达黎加的纳瓦斯，哎，叫瓦斯的都去皇马了。 对，梅西。 那么，小柱，我再继续问你啊，梅西参加的是哪个足球俱乐部呢？喂， 接线员， 要几号？ 梅西。 梅西参加的是哪个俱乐部？喂喂， 喂，那能不知道吗？ 哪个？ 周末相声俱乐部啊。 梅西。 梅西啊。 阿根廷的一个运动员，我告诉你吧，他是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的，巴萨的。你看我懂得多吗？ 我看你电脑挺快。 我问你一个，你能答上来吗？ 想怎么着？ 李胜素是哪团的？ 李胜素是哪个团的？ 应该是法院的。 你说车上卖票的那个吧？ 那是李松 利。那是时代楷模。我问的是你一个京剧的演唱艺术家。 哎呦，我能不知道吗？京剧院的呀。 你还有 梅派大青衣吗？ 吓我一跳。 这个形神俱备啊，唱得好着呢。我还是说这个世界杯，咱们为什么说世界杯嘛？鏖战期间，我就问你，梅西要是变成了一道菜，你敢吃吗？ 哎呦，他这梅西得踢得多次，然后给做成菜。 不是足球恐怖主义啊，不是这意思。说的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大学，可能是食堂大师傅呢，也喜欢看足球，完了就琢磨了世界杯好不好看嘛？同学们爱 看。哎呦，小花，你要说 做社团局练习啊，你就别当着我们俩面聊天， 解释一下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想。他们呢就说呀，既然大家爱看世界杯，一边吃一边看世界杯感觉特别好，那么我们能不能开发一些食物，让他们就具有世界杯的一些明星的名字，比如说本大师傅喜欢梅西，那么我能不能开发一些菜叫梅西， 哦有， 叫角球，叫帽子戏法，叫世界波， 哎那是可以的 哦。 你能想象出来这个帽子戏法是什么菜吗？ 帽子戏法是什么菜？帽子戏法是什么？包子。 帽子戏法什么意思呢？你先告诉我。 帽子戏法就是仨来回耍。 到足球里边这个帽子戏法当什么讲呢？ 就是连进仨以上。 简单而说就是一个队员三次将球踢到对方的门里。 那就是穿篮子。 哎有道理。来三个红烧狮子头，这就是帽子戏法。 帽子呢？ 拿碗盛那碗就像帽子。 仨球了都连进。仨狮子头不行吗？ 哦行行行。 哎， 就得是仨才叫帽子戏法，俩都不成。 角球你说什么意思？ 角球就是在那个底线那边那发的那球就角球吗？ 是吧，就是比赛中死球之后重新开始的一种方法，对吧？ 对呀、 角球可以直接射入对方的球门得分，那么角球就有一个特点了，有角还有球。 对， 哎，咱们豆角炒肉丸子就叫角球。 我听说过豆角炖肉丸子，炒肉丸子这菜还很少见。 您下面这个你更没吃过了， 什么 梅西这个菜叫 梅西呀、 蒸米饭呗， 对，干极了梅西。 实际上是梅菜炒西兰花，清淡可口啊。 不是，他为了迎合这世界杯编的菜，我都没吃过。 哎， 那要是费尔南德斯呢？ 您 那费耳朵吧？ 您 要是舒梅切尔呢？ 那得切点 猪耳朵，切耳。 那比如说您吃的是这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呢？ 也没这个比赛啊。 我就问您，我就想吃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你犯规出局，红牌下去。 拉莫斯。 那么请问红牌黄牌用什么菜比较好呢？ 黄牌应该是鸡蛋。 红辣椒啊。 红牌是西红柿，黄牌西红柿炒鸡蛋， 哎， 搁一个绿牌里头， 红辣椒炒黄辣椒， 那有人吃吗？ 哎，怎么没有炒辣椒啊？ 我就问你，红辣椒炒黄辣椒跟西红柿炒鸡蛋，你吃哪个？你甭做， 青椒炒黄豆啊， 我炒黄豆， 青椒炒黄豆，怎么想呢？ 是不是红黄吗？ 是， 服吧， 就为配这色儿，太难吃了，这菜，青椒炒黄豆， 大家一起来想想世界波、 青椒炒黄豆怎么会是红黄牌呢？ 因为有红。红的那种青椒， 对啊，红青椒啊， 红色彩椒， 红椒嘛。 对，您说青椒炒黄豆，我想不出红色来呀、啊，我这。 那小白菜里面都是白的吗？ 小白菜是绿的。 哎呀，王大雷，你能不能不搭理他了？ 我要问你，世界波现在你们形容一下，什么菜能够贴近它？ 世界波是个汤，因为它得有波呀、啊。 菠菜，菠菜汤。 哎，对。 拿一个圆筒装。 圆筒菠菜灵。 拿地球仪盛这菠菜汤。 哎，一人一位的那种的。小地球仪， 那地球仪就不是西瓜皮，西瓜就好比是地球仪，凹空了，完放了菠菜汤。 哎，要多难吃有多难吃。 以前 这汤是不是咸甜咸甜的？ 哎，不是有人拿那个西瓜皮泡面吗？ 反正世界杯过后啊，这些菜都得扔。 这些菜干嘛？连做菜的锅都得扔。 时尚大师傅呢，还编出了一些俏皮话，比如说猪八戒踢足球，打到什么菜呢？ 猪八戒踢足球，这不是瞎胡来吗？ 哎，你说的有点对，胡来就什么乱炖，对不对？ 嗯。 那么乱炖有什么最地道的东北菜有这个乱炖的特质呢？红烧肉炖那些哎什么土豆啊什么其他的豆啊。 哎，亏得你说了个土豆，要不然红烧肉炖那些，我这下面连那些都得放什么。 猪八戒踢足球还可以是另外一个，就是黄豆炖猪蹄儿。 哎，丸子炖猪蹄儿， 我真没这么吃过。您原谅，您打破了我几十年啊这个传统北京菜这种思维。 等会儿， 我就是打断你的思维，乱七八糟的。 猪八戒踢足球，那是不是这个锅里边得有十一个猪蹄儿，完一个丸子呀？ 但你要这么说，应该是22个猪蹄儿， 一个丸子。 对，这一锅分量可不小啊， 干锅猪蹄儿， 一个人可吃不了啊。 哎，咱们今晚听过这个有趣的话题都加入讨论了。青岛的那个小陈说，哎，其实 C 罗也可以是那样一道菜嘛，就是西罗，因为东北人不是 C 和西很像吗？比如拿个罗，西的就是 C 罗， 这还带口音的。 谁踢得跑怎么办？臭豆腐炖猪蹄儿。哎，踢好你说什么炖猪蹄儿啊？ 踢好就别炖猪蹄儿了，踢好的芥末鸭掌。 对，踢好的吃火锅子，把奖杯当锅子涮。 但这么说，我觉得我的这个酒吧应该出一个新的甜品，里面兑点这个， 兑点水， 兑点奶， 兑点麦乳精、 哎、就是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掺入在里边啊。然后呢，杯状的，我觉得它 够杯状的啊， 世界杯， 谁喝这谁杯状的， 它就是一种叫什么都有，哎，特奇怪，芝麻 罗什么都有， 冰淇淋上面放芝麻， 放点豆馅， 叫世界杯， 模仿五色土那概念。 嗯， 这杯子里边要搁五种颜色的东西，土 不是五色土吗？ 模仿五色土的概念，五种颜色搁里边叫世界杯。 辣椒面、胡椒面、白糖， 这上形容的 胡辣酸甜咸 五味俱全。 你看这杯，你是不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喜欢的队赢了你哭，不喜欢的队赢了你乐， 喜欢的队赢了你哭， 激动了 你哭， 喜极而泣， 不喜欢的队赢了你乐什么， 疯了， 这就是这左手搁错了， 这世界杯闹的。 当小院儿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七十二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九点至十点，重播凌晨两点至三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Roadblocks, one shot, one truth, no fears, one flag. Oh yeah, we'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Oh yeah, we all at, we right here. Ya empezó la rumba y estamos celebrando. Todo el mundo que me levante la mano. Estamos vivos, hay que disfrutarlo. Hoy nadie me detiene porque yo no sé parar. No, no. One life, live it up, cause we got one life. One life, live it up, cause we got one life.Under the sun, elevating their favorite sign when he hit and run. You wanted it, you got it.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so let's get this popping. We all at, we right here. Only one life to live, got so much to give. Fighting for the nation now, that is my gift. Run like a champion and win like a king. That's my only goal, my everything. Live it up now, now. Celebration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 情人终成眷属，婚事也办了，婚宴也摆了，老刘，我们俩这个修成正果 哦， 也真是不知道怎么感谢您。 不用感谢了，这是我应得的。 哎，给您买点鲜花。 买点鲜花 啊？ 买点鲜货是买点鲜花。 鲜货 哦，鲜货啊。 啊，有屁股苹果梨。 哎，行了小费啊，你也不太会说，不用买东西了。 关键是 啊， 今天晚上你有万难的事儿也得排除。 我哪有那么难的事儿？ 我们俩呀，在饭铺已经订了包间了。 那行，我肯定去。 得嘞， 哎，哪儿啊？没下文了 啊？我信号不好。 哪儿啊？在哪儿啊？ 哦。我呀，现在在回家的路上，晚上咱就饭铺集合啊！ 嗯，好。哎呦，我可等你们俩半天了啊！ 是 啊，这 环境怎么样？ 能遇到你是我的幸运，真的。 不，应当是我呀！哎，这是鸿运当头，碰到了你， 我简直是桃花朵朵开。 哎呀，我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哎， 我呀是 行， 永远 行，我上这儿听你们俩海誓山盟来了。 不是，我们俩就是渲染一下温馨浪漫的气氛。来， 别老 跟老刘倒上，老刘， 这我喝得下去吗？ 给你倒满喽。 哎，好， 没有老刘哪有咱们今天的？ 给老刘加菜。 别这么说， 老刘， 那还得靠党的富民政策好。 来，吃菜。 哎。 我这个人标准稍微的高点，我没想到我这么高标准愣让您给划了出来了。 我给划了出来的 缘分呢，所以叫做。 对，二位 来干菜 啊。 我最喜欢他哪儿您知道吗？ 最喜欢他哪儿啊？人品， 负责任的人， 工作 有担当， 工作 养家能力强， 工作 还有什么呢？牙漂亮。哎， 这个我跟你说啊， 我家里 二红啊 没有长好牙。 二红啊， 您误会了，我说他这个牙齿漂亮。 哦，你把齿带出来。 为什么那么说呢？我们家呀，四环素牙， 那么大牙呢， 土井水牙，龋齿，虫子牙。 哎呦，二红，我很庆幸，我很庆幸你们家我就认识你，就你这牙还不错。 所以我从小对这个牙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和情节。 对，这叫缺失感。 哎，也叫补偿心理。 对， 您能理解吧？ 理解。 所以我当时看着他以后，我非常满意。 你要早这么说呀，你这条件我倒是好满足。 要没你，我们俩成不了。我也得说说我爱他什么地儿。 你爱他人品， 工作好。 对，人品， 性格好。 是人品啊， 就是这点最关键。 哎， 头发好。这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 啊， 头发好，肾好，精气神就足。 是， 是不是？ 当然了，小魏啊， 人品也好。 小魏， 半天你 我要早知道你就看中头发不看中人品，这人今儿好找。 呵， 哎，好了，就是大。 十年后，哎，老刘。真的，我们这结婚十年了，怎么也得请你喝洗脚水。 什么洗脚水？ 不是， 我告诉你们说，我没那么缺德。 他没说清楚，请你喝喜酒。为什么？结婚十年了， 十年， 结婚十年了。 你说老谢，我十年了，过去了。 不是老刘， 哎，不用客气， 咱们家走了。 哎，走，慢点，哎，慢点。 老公。 哎，怎么着？ 这地上这个，这一排是什么玩意儿？ 快打了这我牙！ 老公，这么多年，你原来买的是假牙。 别管怎么说，你先扶我起来。哎，你头发怎么了？歪了，脑门那么大。 我这个 假发，你原来是假发。 假牙。 假发，我说咱们家洗发水用这么省， 我说咱们家这牙膏就不见下去了。老刘， 我跟你说， 老刘 夫人， 你到底当年藏了多少秘密？ 你爬人， 我你们先帮帮我， 怎么了？ 按着这条假腿。 你看，都说夫妻之间应该坦诚相见，信任很重要。这话呢，着实不假。一对结婚34年的老夫妻，老夫人啊，因为丈夫隐瞒装过假牙，就因为这件小事心里不满，竟然闹上法庭要离婚了。老太太给出的理由就是，婚姻当中容不得半点欺骗。 当着所有人的面，老头呢给老伴儿道了歉，我不是故意瞒着你，就是年轻的时候啊，不好意思说，怕你嫌弃，所以呢就没告诉你。后来觉着说不说呢也不大吃紧了，就一直拖到现在。你看看咱俩儿子儿媳妇这民警同志还有小孙子都在这儿劝呢，你看你是不是就原谅我吧。尤其是你看老刘这也一直说好话呢。 是看在我这份上，你们就继续过去吧。 得，那就过去吧。 得嘞，这事儿过去了还得谢谢老刘，我们老两口请你喝喜酒。 这不喝了。 风来了，雨也飘，你什么时候会对我笑？现在我深深体会到喜欢你， 喜欢你 已经要无可救药。笑一笑，笑一笑，爱让我变得笨手笨脚，感觉是很难用对错来比较。我喜欢 崇明的北京城啊，面积不大，出了城那就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代北京城大了去了。 你走丢了几回了？ 谁啊，我这是愿意走不同的路回家，看看新变化。 哎，又开始逗咳嗽了。小底英宁王大磊，还是这几位老街坊，与您继续相约娱乐72变文艺广播。小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呀，家宝来了。 哎， 我想知道你们两个人，如果你们不做外卖小哥和快递员，你们 想做点什么？ 我们能做白领。能做主持， 对， 我们能干什么？那这干太多了。 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这个外卖小哥是从何而来呢？ 但是你们没有摩托呀，你们做别的。 我们有摩托也摩托。 我没听说哪白领坐屋里需要一摩托。 这不遗憾吗？ 你看， 你们不是最男生拽车了吗？哒哒哒。 我先跟你说、 这是个残模， 我给你普及一下，这摩托跟摩托可不一样。你说那快递小哥那摩托啊，一般都是原来过去那种轻骑，但是现在这个摩托男士 现在都没有轻骑了， 对， 市里都不让跑，都改电动了。 对， 可是他们还背书包，书包后边那个锡纸的那个， 小时候没背够， 戴帽子，这些你们都不向往吗？ 不像啊。哎，小花，我觉得现在不是我们喜欢，是你喜欢。 对， 你应该干这个去。 你前面都为了自己的某种这个欲望在奋斗， 嚯， 梦想奋斗啊！后面呢？ 吓我一跳，欲望跟梦想其实是差不多的。 对，我要为欲望，我就快进去了啊。 你也别把欲望老说那么低，你挣钱是不是你的欲望啊？是不是？ 他不是说的低，他欲望确实低。 你老把欲望想哪儿去了？ 俗， 哎，是你们不 俗。年轻的时候，有时候你不知道自己的选择，你不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到40岁一琢磨， 刚想起来 骑摩托，我就喜欢一种在自由自在，像风一样穿梭在城市中的这么一种摸、有多远走多远。 这是骂人的吧？有多远走多远。 身未动，心已远。 对吗？所以这都是外卖啊、哎、快递啊，你们可以实现的一些特别诗意的人生。 你今天是说那有人招人是吧？非把我们俩说过去。 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到40岁，你们忽然想，我想当保姆。 小花， 你不想当保姆、啊 哎？这职业给你留着。 你们不想当保姆？ 当然不，这谁愿意这男大老爷们当保姆啊？ 不适合。 对，这一天洗衣做饭生孩子， 咱不是 我说保姆还管生孩子，看孩子， 看孩子，这都不能大老爷们干。 做个假设调查一下，快把你们俩紧张的，互相推诿。 什么叫推诿呀、 啊，小花？这不是推诿的事儿。你跟我讲这工作不合适， 我就调查一下男性愿不愿意当保姆。 没有愿意的， 基本上都不愿意。 为什么？那过40也不愿意， 过60都没戏。 这跟岁数没关系。 但是确实有这么一个实事啊，有一位40多岁的男性，他呢以前是当外卖小哥，后来呢到40岁以后自己想当保姆了， 体力不济了是吧。 其实他在家里就爱干家务活，把家里啊收拾的是井井有条。这孩子已经上初中了，这个他跟妻子就商量说，要不然我打工谋生、我干脆去给人当保姆吧。去哪儿应聘，家政公司都不收他，说没有雇主愿意接受。 新生事物， 家政公司也帮着推销他， 买这个保姆送一个， 送俩小时。 这个能干，干得可好了，经验丰富。 没干过怎么叫经验丰富呢？ 这广告也够水的，经验丰富， 够骗人的。 在家干过这个农活啊什么的，这个 农活，你干过保姆是说在家干过农活，我能当保姆？ 上家里捧地了， 有劲儿，有把子劲儿。但是呢，大家都不愿意，雇主都说换个女保姆吧，男保姆我们确实不太能接受。 知道为什么吗？安全。 哦， 这是安全呀、 安全第一。你看你请一女保姆到家里，无论出了什么事儿，你会觉得你有能力控制住局面。 哦， 你弄一5'3"比你还厉害大小伙子，对吧？ 他也能控制局面。 对，他能控制住局面，你就控制不住了。 那个像小柱这样的呢，当保姆就是并没有达到5'3"标准。 这男的要不5'3"你控制不住他，要么瘦的跟小鸡子似的，他什么也干不了。 他不能说干点什么细致活吗？ 对了， 那要保姆干什么呀？ 那细致活有时候你不愿意干。 女性能干的，小柱不能干吗？ 那不如直接找一女性。 小柱怎么了？ 没意见。 咱们想象这40多岁大哥，跟小柱这体型差不多，并不给人压迫感， 对，而且有亲和感和母性感。 然后可以洗衣做饭，清洁细腻程度超过女保姆，那怎么就不行呢？ 我觉得这还是可以考虑的， 可以考虑吧。 长得也面善， 真到使劲的时候人有劲儿，比如家里老人， 哎， 腿不好， 对， 说这个出去去踢球去。 什么老人啊这是？ 小花，这就是你能想出来，腿不好 出去还踢球去， 还不看球还踢球去。这得难为死这保姆， 这看踢球去，那晒太阳，电梯坏了。这女保姆把她从楼上请楼下就不容易， 别今天去不行吧？这男的也不容易， 没准人40岁大哥3下5除2， 给老头扔下去了。 老头太冤了，请 这保姆不是给你背下去了吗？ 啊， 老头高兴， 保姆腿 背上去吧，下雨了。 这老爷爷也看了比赛了，是不是？这男保姆也尽了心了，我觉得这个安排也是很合理的嘛。 这就是你这么安排的。 怎么了？ 你要是愿意的话，小花，正好人也没工作，你先给人解决第一次工作问题吧。 我们家又不需要他。 哎，你看你又不需要了，哥，你说挺好，你用的时候你不用。 我们家现在都是这个年富力强。 这4个人干活，年富力强，4个人 啊，4个保姆。 哎，有句话叫物以稀为贵啊。 哎，你怎么不用这句呢？ 那看来是有难度的。 难度大了。 种种的条件都说明不方便。 假如说你有孩子上幼儿园，你希望有个男的幼儿园老师吗？ 那倒是还可以。 我觉得有男幼儿园老师有安全感。 是吗？ 这孩子万一要是说看球去或者怎么着的，这个出现点意外， 看球去， 踢球去， 你这有男老师这护着，是不是？小孩出点什么问题，男老师一背就下去。 对， 什么一背就下去？ 都不用背，一家都走了。 对啊，你有孩子的话，还是要有这种保镖意识。 我觉得还是人们心理的接受问题，还有传统观念里面，大多数的男性确实不喜欢做家务，对吧？而且我观察你们做家务确实是粗手粗脚。 我们不做家务， 笨手笨脚，马马虎虎，稀稀松松。 你听这人也不行， 我们不应该嘻嘻哈哈 吗？感觉做家务时候不带脑子。 不带脑子。 你就瞧今天上午吧。他把壶放在这儿，你把壶又挪到那儿，你们来去弄那壶干嘛？ 趁时间吧。 他洗一遍这杯子，你又洗3遍，另外一杯子脏都长毛了，没人动。 因为那杯子是你的。 哎，你就这么看着我们俩这么没脑袋？ 当然了，还有很多雇主认为男性邋里邋遢， 也有一定道理。 哎，这个事儿 自己都清洁不了，怎么再清洁别的地儿？还有一些保姆抽烟、 喝酒， 这都是让雇主认为会污染自己的家庭环境。 哎，对，这倒是。 这喝酒怎么污染家庭环境 啊？喝多了呀， 酒瓶子乱扔啊， 酒气熏天啊。 对， 你说过去那管家好多是男的，要换成管家，你们愿意干吗？ 哎，这倒是。对， 这得多大宅门还请管家？ 过去的管家还都 我们是英国那种管家是吧？三儿， 咱们这个大户人家，我小花这大户人家，然后你们就当管家，你是管家甲，你是管家 B。 哎呦， 哎， 我们是甲 B 的， 这是甲完了怎么又出一 B？ 他连乙都不会说。 你们只是咱们大户人家的标配而已。 哎呦，我吓一跳，要骂大户人家的狗呢。 王大磊，工作有，收入无。 英小柱，蹭饭有，请客无。 狄小花，男闺蜜有，男朋友无。 周飞，大螃蟹有，小金人无。 严家宝，年轻有，圣贤 真无。娱乐七十二变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吐槽有，没溜有，打岔有，欢乐有， 烦恼无。 具体干点什么呢？ 高校学生自签连坐承诺书，一人作弊，全班作废，不是全班成绩作废。情况怎么样？咱们到现场看看去。哎， 哦， 现在条例出来了。 什么条例？ 一人作弊，全班作废。 全班作废？ 我怎么听说过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不是一个人作弊，把这俩人全都给废了。 不是，没说起来，激动了。 哎， 成绩作废， 都白考了。 哎呦，我跟你说，许大宁，你可来了。 哎，但我想知道，那这个处分算谁的呢？ 我告诉你啊，我作为全班第一名的同学，我跟你他交交心啊。 哎，没有人这么说话。我作为第一名，谁这么说？ 许大宁， 谁敢能保证永远第一？ 你过来，许大宁。 怎么着？ 你。咱不刷这个存在感和优越感啊！ 是是 是， 你这确实是差生。 你 老师现在都不敢这么说话，他敢跟我说我是差生。 老师跟你辈分不一样，咱们平辈儿的，用什么客气？ 你是不是找揍的？你以为这好学生打不过你、啊 别？别动手！ 哎呦哎呦哎呦，大哥大哥大哥！ 别动手！你看，你就不能跟那个许大明好好说？ 好学生就是体育差。 哎， 大哥 这么说话不就好了？ 什么事？说吧。 你呀、啊。你好好考，你千万别作弊，规矩。 动作太多，老师会误以为作弊。 你听着，误以为作弊，说明什么？我是被冤枉的。 没有，我看见过你作弊。 谁看见？ 跟人换卷子。 你再说一遍。 嗯，大哥， 好好说，好好说。 不是，我就说您曾经孜孜不倦的在自己的胳膊上写满了答案。 那也算是一种刺身。 好，刺身。还有，我看见过您，阴了。 你当时怎么不揭发我的？ 这个事儿。我这揭发你，这是属于我跟你这个情谊上面的关系了，是吧？ 那你今天说的干嘛使？ 但是你要如果作弊，老师发现了，那可不一样啊！咱们全班的成绩要作废，全班的成绩二名以后我就不说了，作废作废，十名到二名之间难受点难受点，我也不说什么了。关键我们头十名的，我让我们情何以堪啊！ 他主要就是担心他自个儿那成绩， 看见没有？ 我第一， 谁问你了？ 我第一， 哎，我今天让你那第一下， 哎，对， 对对对， 大哥说作弊就作弊， 大哥这是糖，你先那你先拿着，真的绵白糖， 大哥好吃绵白糖，我才知道好吃这口。 水果撒的是甜，尤其草莓撒的 西红柿什么，你回去拌的都特别好，绵白糖绵的。 以后给大哥汇入都是一袋一袋的绵白糖， 你们拿咱小卖部的是吧？ 不是，咱别老跟这次考试很重要、 哎， 而且说考场没有监考老师，大哥您信吗？我就怕老师给咱们又弄着， 老师就是骗咱的。我放心， 乌烟瘴气的让不是这个叫什么障眼法？ 哎呦， 就这还考第一呢， 想半天说 你是不是作弊了？我现在发现了，哎，你的留神。 我跟你说，没准就是你抄答案。 那点填空题你是怎么答出来的？ 你老抓我手腕子，我紧张，老师们不定埋伏在哪儿呢？花盆后边。 你这个智商就是有问题，那埋伏的吓人吗？ 也可能给咱们装了监控，是不是？ 就最后这句话有可能。 大哥，你懂得多，你知道这些反侦查手段吧？ 这都是侦查手段。 哦，这侦查手段，我说你是不是也知道反侦查手段啊？这次学校确实是用了这种连坐承诺书，让每个人都签字。 连坐这个词儿好像 这清朝以后很少听到， 是吧？以前都是一人犯法，全家受累。 受累？ 你听这句啊，就绝对不是第一了。 哎，我跟你说，你绝对作弊了。全家受累， 全家受累。 哎、要是老师判卷的时候跟你有亲戚，像这都给你算过了，对不对？ 我表达 全家受罚都不会说，当然全家受累。 我一写我就不一样了，哎。 大哥，来吃面面面了。 你们这个排名啊，你们这到时候可真别因为难不会做，你们千万别交头接耳，左顾右盼。 当然了，我们要是作弊了没被发现，这你也管不着吧？ 哎， 你怎么能有这种侥幸心理呢？ 你没少有这种侥幸心理、 啊、我没有啊。 是吧？你听听。 我跟你说呀，我这个人呐、啊、最喜欢用实力来这个竞争了。 哎呦，吓死我了、 哎、你别说话， 要暴露出来。 我特别喜欢竞争，我一日不竞争是不得私饭， 哎呦， 两日不竞争不得私饮，三日不竞争 大哥 就死了。 大哥把卷子给他吧， 让他死去得了。 这人疯了，一听说要查作弊就已经疯了。 哎， 没得说了， 没得说了，你要思路清晰。 那你们保证吗？不作弊？ 我们能保证。 说好了、 嗯、那当然了。 那行、哎、那行了。 哎，你能保证吗？我们这个反正已经这样成绩了，我们能说不作弊就不作弊。 我得第一的人，我 不，得第一人才不行呢。 我们也怀疑，对， 我怀疑唯一作弊人就是你。我们还敢保证？你敢保证吗？ 写，咱们都写。 我手也倒一下。 把这个都交来吧，行吗？ 我写我哪写的是把答案告诉我。 我这写的是加油。 那应该贴脑门上，不应该搁手里。 你那个纸条写什么？ 我那就是 我喜欢你，这是谁？ 这事儿还是个实事儿。说来这么一个规定，高校同学如果自签连坐承诺书的话，那么一人作弊，全班成绩作废。三场考试下来，暂时没有发现一人作弊，但是对于这种做法，有人质疑作秀，有人担心连坐有失公平。学校负责人说了，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儿，不在乎他人的评判。 这次考试啊，实行的是无人监考，是由老师提出的想法，学生自愿推行的。据该班班主任介绍，学生自愿参与无人监考考试，不过这个想法来自于院系老师的引导。参与无人监考考试的学生还要签署承诺书，该承诺书的创意来自于该班班长。 啊，这个同学啊，来来来、嗯、哎，你们俩都过来，老师你们说一下啊，咱们老作弊好吗？ 老师这个 确实不好吧，脸都红了是吧？那作弊不好的话，咱们是不是应该有一定的惩罚的这个方法呢？点头了是吧？点头了，那一会儿你们就可以回家吃饭了啊。咱们再问最后俩问题。 爸，我现在就饿了。 一人作弊，全班成绩作废，好不好啊？ 好，这是威胁，这不是引导。 哎，这个同学你回来。 我饿了。老师，我同意了。 你是威胁是引导？你再说清楚。 引导，就是威胁。 嗯，这个 引导。 对于这份规定，个别同学还很纠结，到底是我一个人挂科好呢，还是全班一起挂科好呢？专家看法，诚信考试值得鼓励，但连带责任不太合理，应培养学生的自主社会责任意识，诚信为荣，作弊为耻。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袁家宝，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全很嗨。 想去猜。终于你看着我向内幕公开，你说你要我们用一辈子恋爱，你说你受不了继续等待。哦，世界变了还是我自己在发呆，你说你要我的未来。 这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我们相识相知相惜，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笑容更灿烂。你想打造一个小城堡，些快乐的希望，相信从这里开始，携手走向四面八方，有你在我的身旁，这世界不会孤单。我可以疯狂到